自由和我的主意。

最可爱的记忆，如意满地和淘气，没有人可以轻易的过你。你给你听我心跳的旋律，小小的心你说我爱你的声音，听不到你消息，心中不断乐的跳个不停。我幻想某天我老去的情形，以后的牙齿送给你做孩子气，还会牵你的手到公买冰淇淋，可不可以？说谢谢你，最美好的青春里，幸运的是有你陪我一起走下去。你听你听我心跳的声音，小小的心你说我爱你的声音，你不如报一消息，心就会跳了的跳个不停。我想和你更有你在一起，一个个爱情甜得像巧克力，看不到你坚信，比如谁都觉得很不安心。故事写到这里就是最唯美的结局，转眼就数十天时间，让我们都会再相遇。 做完了又来了，怎样也甩不掉。回家感觉真好，别管世俗纷扰，把一整天的面罩、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，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。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都微笑是我的财宝，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粗糙，而多么荣耀。